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李健演唱的一首翻唱歌曲呢，也是来自于那个节目。我们会听到他翻唱许飞的那首《父亲的散文诗》。在听到这首歌曲的第一时间，我就被打动了。歌词是那样的朴实，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我们自己的父母，他们那辈人确实是太不容易了。所以呢，作为儿女，我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，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。多年以后，我看着泪流不止，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呢，我们会听到一个熟悉的旋律，但是呢是一个粤语的版本。我们会听到陈奕迅演唱的《明年今日》这首歌的旋律呢，和他的那首经典歌曲《十年》是一样的。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，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您。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 若这一刻我竟然中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梦，余生都不会再悲哀。人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，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 这部的电影呢，最早是70年代在中国放映的，在那个缺乏精神食粮的年代，所以生于70年代的人呢，对于这部电影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，包括对这首主题曲也是津津乐道，被大家广为传唱。 天早晨从梦中醒来，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。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，侵略着闯进我的家。

情多少梦，已随水和风中轻轻送。愿我飘空中，每天安静，任那海风吹浪四冲。多少柔情无尽，多少梦，痴心无奈今天冰冻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梦，痴心无奈今天冰冻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粤语歌曲叫做《多少柔情多少梦》，来自陈慧娴的演绎。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可以说是陈慧娴、黎瑞恩的伯乐安格斯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邓丽君演唱的一首非常柔美的《再见，我的爱人》。 Goodbye, my love,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, my love, 相见不知哪一天。我把一切给了你，希望你要珍惜，不要辜负我的真情。Goodbye, my love, 我的爱人，再见。Goodbye, my love, 从此和你分离。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里，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。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，怀念你热红的心，怀念你甜蜜的吻，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，怎能忘记这段情？我的爱在 雨中，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。让爱充满我来吧，让你请别忘记我，永远不变，我的迷恋。船儿往往海港，回头望望沧海茫茫，东方之珠拥抱着我，让我温暖你那苍凉的胸膛。让海风吹说出你的尊严，让爱充满我来吧，让你请别忘记我，永远不变我的依恋。 船儿弯弯入海港，回头望望沧海茫茫，你那苍凉的胸膛。